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们来看排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排序优化。如何实现一个通用的高效能的排序函数？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都会提供排序函数，比如说 C 语言中的 Qsort， C++ STL 中的 Sort， Stable Sort， 还有 Java 语言中的 Collect Sort。 在平时的开发当中，我们也都是直接使用这些现成的函数来实现业务逻辑的排序功能。那你知道这些排序函数是如何来实现的吗？它们的底层都利用了哪些排序的算法呢？那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来看如何实现一个通用的高性能的排序函数。如果要实现一个通用的高效率的排序函数，那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排序算法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所讲过的几种排序算法。我们在前面讲过，线性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比较低，适用的场景比较特殊。如果说要写一个通用的排序函数，是不能选择线性排序算法的。那如果对小规模数据进行排序，可以选择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等于平方的算法。那如果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排序，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算法会更加的高效。所以说为了兼顾任意规模数据的排序，我们一般都会首选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来实现排序函数。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它不止一个。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有归并排序、快速排序。那后面讲堆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堆排序。堆排序和快速排序都有比较多的应用。那比如说 Java 语言采用堆排序来实现排序函数，那 C 语言使用快速排序来实现排序函数。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使用归并排序的情况其实并不多。那我们知道快排在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而归并排序可以做到平均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它确实很诱人，但是它为什么没能得到我们的宠信呢？那还记得在上一节我们讲归并排序的空间复杂度吗？归并排序并不是原地排序算法，它的空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所以粗略的或者夸张的一点来讲，如果要排序 100MB 的数据，除了数据本身占用的内存之外，排序算法还需要额外再占用 100MB 的内存空间，这个空间的耗费就翻倍了。那前面我们讲到快速排序比较适合来实现排序函数，但是我们也知道快速排序在最坏的情况下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那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复杂度恶化的问题呢？那我们前面讲过，如果数据原来就是有序的，或者是接近有序的，每次分区点都选择最后一个数据，那么快速排序算法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时间复杂度就会退化成大O括号 n 的平方。那实际上这种大O括号 n 的平方时间复杂度出现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分区点选的不够合理。那什么样的分区点是好的分区点呢？或者说我们该如何来选择分区点呢？其实比较理想的分区点是被区分点分开的两个分区中数据的数量差不多。那如果很粗暴的直接选择第一个或者选择最后一个数据作为分区点，不考虑数据的特点，那肯定会出现前面所讲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排序的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那为了排序算法的性能，我们也要尽可能的让每一次的分区都比较平均。那我在这里介绍两个比较常用比较简单的分区算法，你可以很直观的感受一下。第一种叫做三数取中法。我们从区间的首尾中部分别取一个数，然后对比大小，取这三个数的中间值作为分区点，这样每间隔某个固定的长度取数据出来比较，将中间值作为分区点的分区算法肯定要比单纯的取某一个数据会更好。但是呢，如果要排序的数组比较大，那么三数取中可能就不太够了，可能就需要你进行五数取中或者说十数取中。第三种方法呢，就是随机法。随机法就是每次从要排序的区间当中随机选择一个元素作为分区点。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分区点都选得比较好，但是从概率的角度上来讲，也不会出现每一次的分区点都选得很差。所以平均情况下，这样选的分区点是比较好的，时间复杂度退化成最糟糕的大O括号 n 的平方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不算太大。那我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一下啊，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寻找分区点的方法，你可以自己课下去深入的学习一下。我们知道快速排序是用递归来实现的，我们在递归的那一节的时候就讲过， 递归要警惕堆栈溢出，为了避免快速排序里递归过深而堆栈过小导致的堆栈溢出，那我们有两种解决的方法。第一种是限制递归深度，一旦递归过深，超过了我们事先设定的阈值，就停止递归。第二种就是在堆上模拟实现一个函数调用栈，手动模拟栈归亚栈出栈的过程，那这样就没有系统栈大小的限制了。那为了让你对如何实现一个排序函数能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我拿 JLabC 中的 Qsort 函数举例说明一下。虽然说 Qsort 函数从名字上看很像是基于快速排序算法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它并不仅仅用了快排这一种算法。如果你去看源码，就会发现 Qsort 会优先使用并归排序来排序输入数据，因为并归排序的空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所以对于小数据量的排序，比如说 1KB 2KB， 归并排序额外需要 1KB 2KB 的内存空间，那这个问题不大。现在计算机的内存都挺大的，那我们很多的时候追求的是速度，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用空间换时间的技巧吗？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如果数据量太大了，就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排序 100MB 的数据，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归并排序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说要排序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Qsort 会改为用快速排序算法来排序。那 Qsort 是如何来实现快速排序算法的分区点的呢？如果去看源码，就会发现 Qsort 选择分区点的方法就是三数取中法，是不是也并不复杂呢？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递归太深会导致堆栈溢出的问题， Qsort 是通过自己实现一个堆上的栈，手动模拟栈归来解决的。那我们前面在讲递归的那一节也讲过，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那实际上 Qsort 并不仅仅是用到了归并排序和快速排序，它还用到了插入排序。在快速排序的过程当中，当要排序的区间元素的个数小于等于4的时候，Qsort 就会退化为插入排序，不再继续用递归作为快速排序。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在小规模数据的时候，大O括号 N 的平方时间复杂度的算法，它并不一定比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算法执行的时间要长。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这个说法。我们在讲复杂度分析的时候讲过，算法的性能可以通过时间复杂度来分析，但是这种复杂度分析比较偏理论，那如果我们深究的话，实际上时间复杂度它并不等于代码实际的运行时间，它代表的只是一个增长趋势。那如果说画成增长曲线图，你就会发现大O括号 N 的平方比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要更加的陡峭，也就是说增长的趋势要更猛一些。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在大O复杂度表示法中，我们会省略低阶系数和常数，那也就是说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在没有省略低阶系数常数之前，可能是大O括号 K 乘 N 乘 log N 加 C， 而且 K 和 C 有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假设 K 等于 1000，C 等于200。当我们对小规模数据，比如说 N 等于100排序的时候， N 的平方的值实际上是要比 K 乘 N 乘 log N 加 C 还要小的。所以对于小规模数据的排序，大O括号 N 的平方的排序算法不一定比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执行的时间要长。对于小数据量的排序，我选择比较简单不需要递归的插入排序算法。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用哨兵来简化代码提高执行效率的吗？那在 Qsort 插入函数的算法实现中也利用了这种编程的技巧。虽然哨兵可能只是少做一次判断，但是毕竟排序函数是非常常用非常基础的函数，性能的优化就要做到极致。那好， C 语言的 Qsort 我已经分析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也并不是很难呢？那基本上都是用了一些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知识点，有了前面的知识积累，再来看一些底层的类库，是不是觉得也更简单了呢？那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带你分析了一下如何实现一个工业级的通用高效的排序函数，内容也比较偏向实战，而且贯穿了一些前面几节的内容，有一些还是比较难理解的，你可能要多看几遍。我们大部分的排序函数都采用了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来实现，但是为了尽可能的提高性能，会做出很多的优化。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还着重的讲了一些快速排序的优化策略，比如说合理选择分区点，避免递归太深等等。那最后我还带你分析了一个 C 语言中 Qsort 的底层实现原理，希望你对此能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分析了 C 语言的 Qshort 的底层排序算法。那你是否能分析一下你所熟悉的语言当中排序函数都是用什么排序算法来实现的呢？他们都有哪些优化的技巧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